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有时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青城有个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说起旅行，现如今有一句话人们总挂在嘴边，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而言，我们更可以自豪地说，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在今天的京城帮帮团十一特别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旅行当中的感受。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祖国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祖国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我想去西安， 想到敦煌去一次。 我想去云南 草原。 我最想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内蒙古。 真挺想去新疆的。 我要去西藏、 海南岛。我想看看祖国到底有多大。 一春又一庄，看夕阳落下去又回来，一步浪天不慌，岁月长又长。 因为现在吧，就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都退休了，经济方面没什么问题了，特别想去多走走好多地方，长长见识。 你都去过哪儿啊？ 中国除了那个西藏没去，几乎全去过了。而且我是特别早，从八几年开始，已经十好几年了，就开始旅游，一直到现在，反正中国大部分我全去过了，换一换心情，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看看那个这么多年的变化。因为我以前去过张家界，是十好几年去过了，可是现在再去吧，就完全不一样了。看到了好多没见过的，或者是想见想去的地儿没去过的，给我挺惊喜的。就是说现在国家吧，大力发展旅游事业哈，对老百姓来说真是一件特别大的好事儿。大家都出去走走，真挺好的，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提高了，提高了好多呢。 您去过那么多地方啊，其中您印象最深的是哪里啊？ 印象最深的应该是说一个最近的吧，十一之前啊，我去过那个张北坝上草原，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叫大树花。因为我以前吧，就是听传说过大树花，但是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大树花已经有500多年历史了，据传说啊，是一个铁匠铺的铁匠师傅，他呢因为就是过年没钱买烟花，打铁的时候呢发现这个铁花飞溅，然后他呢就是自己创造发明了哈，就是把这个铁水给化了以后，然后用那个泡过的柳木勺舀起，然后放在古城墙上，就一刹那吧，那铁花飞溅。因为那火花的形状呢，就如同那个枝繁叶茂的树冠，特别让我震撼。月光升起来了，这时候呢就是烟花，然后呢紧接着树花也起来了。哎呦，就是我觉得这树花吧特别漂亮，让我的感觉能和当时那个星星和月亮比美，因为它太耀眼了，太灿烂了。大树花的过程是这样的，就是用那个铁水融化了以后吧，然后用那个柳木勺舀起，然后泼洒在那古城墙上，就瞬间吧，就是树花飞腾，烟花也起来了，就是那场面吧，反正挺震撼的，因为我没见过这个场面，瞬间烟花树花就是齐放， 特别激动，因为这个发明了是见证了说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智慧，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就觉得心情反而挺激动，就是一种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哎呀，特别的觉得我们祖国吧现在强大了，特别的欣慰。这个大树花吧现在也被传承下来了，它已经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中国有好多的那个民俗文化哈，特别值得发扬光大，就像那大树花哈，反正我觉得挺震撼的，很想把这个大树花哈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去看看，感受它的魅力和那种草原的热情。 望草原，望草原，望断了地平线。望草原，望草原，望断了远飞的雁。 我想在有生之年把祖国的大河山河到处都看一看，我特别喜欢草原，因为我在草原生活了一年。 我想回内蒙，内蒙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那儿曾经待了十年。 我好多地方都没去，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呢有机会一定去看看。我最想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内蒙古。 望草原，望草原，地平线，望草原，望草原，望断了远飞的雁。 我想去草原，看见了无边无际的草和蓝蓝的天，还想手扬着马鞭，骑在马背上，然后再追着一群牛呀羊呀唱着歌，舒服。 望草原，望草原，望断了秋水模糊的双眼。 隔17年，我于今年6月第二次来到西藏徒步旅行。西藏有着神话般的美丽，有着让人敬仰肃穆的圣地。站在那片土地上，让我感觉到有着与土地、蓝天、碧水一样的纯净，与大自然有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融合。西藏这个地方，少数民族身上都有的那种率真，再加上他们那种壮美的天象、壮观的地理环境，在这样一种大天大地、大开大合的自然奇观中，其实它是具有一种史诗画卷般的先天属性的。我能感受到的是，在西藏，你尤其会觉得它的天地万物都是有感情、有情绪的。前一刻兴许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后一秒立刻骤现冰雹狂风。那么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冲突纠缠，人与动物之间的那种相互依存，在这种天象中尤其会显得自自然然、顺顺当当。到过西藏的游客无一不被西藏人的热情所感染。我在这次穿越藏北大环线的旅行中，多次在藏族同胞的家中做客，充分能感受到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好客。西藏当地独特的地域气候造就这里珍馐美味丰盛诱人。酥油茶、甜茶、青稞粉做的糌粑、藏面、牦牛骨做的骨头汤、牦牛肉干，所有这些无一不让我喜欢。西藏的美神秘又让人窒息，这里风景绝美如画。如果有一个地方能用极致两个字来形容，那么在我看来只能是西藏，因为它美到极致。两次来到西藏，给我体会很深。我发现限制了高度重视很有关系，尤其是近5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置于统筹推进5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大格局中，这对于地方政府精准扶贫工作、大力提升妇女的就业能力有了很大的保障。因此在现在的西藏，你更多的是内心的感受。而且我们这次从拉萨开车一直到最西端的阿里，再沿着藏北线一路回到拉萨，沿途可以看到内地许多省市对西藏地区的援建。相信经过西藏人民几十年以来的艰苦奋斗，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援助下，西藏从原始的农牧业社会逐步大踏步地迈入工业化、信息化时代，机场、铁路、高等级的公路、光缆、4G 网络等等现代化的设施已经或者正在纷纷出现在雪域高原上，这就是祖国欣欣向荣的最好见证。 清晨我站在静静的牧场，看到身影披着那霞光，像一片祥云飞过蓝天，为藏家儿女带来吉祥。站在高 看看。 国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下一站我准备去西藏，体验一下那个高原，看看我那个身体行不行。我也去练肺去。 我要去西藏啊，因为我们好多同学都去过了，说那特别美，我没去过呢，所以我要去看看。 我也去过很多的地方，但是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西藏，因为西藏那有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我特别向往。 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下一站我还是要去西藏。我也是喜欢比较开阔的地方吧，我喜欢那儿的雪山、湖水、庙宇，那儿好像能让人沉淀下来。 祖国这么大，我特别想去看看，但是我想有一个地方是最值得我们去看的，那就是我们的北京。北京是一个文化的古都，它有很多的，除了我们人文景观公园以外，北京有一个最大的宝藏，就是我们的各个博物馆。大概北京有将近300多座博物馆，我最近去了一趟中国紫檀博物馆，让我感到特别震撼。北京的各个博物馆去看看，你能把北京的博物馆赚到1/3或者一半，你会有很多的收获。 静静地 最近我在朋友圈看到我一好朋友他做的每天真是让我那个眼睛去旅游去了。他说我想去哪，只要这个地方是我没去过的，我下一站就是我的目标。他们俩比较不从众，比较从容，而且每次回来我看他们那照片里很少有他俩合影，景点照不是特别多，但是那个风景照特别多。尤其是他们去自驾行去了那个大漠深处敦煌，特别是他们俩特别想看那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那路上肯定是黄沙一片嘛。他说我们俩只留了一张夕阳西下的那么两个人的合影，他说那就特别满足。所以我即使没去旅游，我还真能在他的每篇里感受到好像也跟着去了一趟似的。还有的那个每篇里边他就做了一个自己的小孙子去那个塞罕坝，他只拍孩子在那儿逮蚂蚱啊，什么捉蛐蛐啊，钓鱼啊，反正在那个地方特别轻松，就是一家人五个人在那儿看塞罕坝的那个这么多年绿化的程度，白桦林还有那种栈道。他俩其实就是我刚才说过他不盲从，是因为每次出去回来会有收获，而不是说人家去那个景点我也去上车睡觉下车拍照那种。他不是，他是要总结一下，把我这次去哪儿收获了什么，看到了什么，用照片的形式表达出来。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我看那个照片光秃秃的，如果不赋予他文字就觉得缺点什么，所以他就做这每篇。这个过程我觉得挺有成就感，就特别高兴。我看了他这些每篇经常会有那种蠢蠢欲动的那种心情哈，因为我们陪老人没有时间，一旦我要有了时间，无论去什么地儿，我觉得角度或者心态要像他们一样沉淀一下吧，不是那么慌了慌张或者是那么从众。我觉得他们这点挺可取的，我挺感谢网络的。旅游嘛，其实人经常说什么什么带着灵魂去旅游，我倒没那么想。我觉得旅游的意义是起码会让你换换心情，你的生活可以变化一下，给你的生活添点色彩，给你的身心放松一下，给你的眼界多添点那种画面，是吧？你的耳朵也可以听到不同的那种声音。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青天，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 祖国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您也想去看看吧。好，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十一特别节目第一时段先暂时告一段落。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在路上的感受。 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青天，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 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 皇城根下，大街小巷，车来车往，匆匆忙忙，抬头望望，回头瞧瞧，对生活喊声暂停，发现片刻的美好，主动让座的红领巾，无私奉献的活雷锋，你可曾接受过他们的帮助，感受幸福？你是否也渴望助人为乐，变得阳光？让帮助传递 FM107.3 京城帮帮团，帮帮帮帮。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京城帮帮团十一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在旅行。 祖国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村又一庄。看夕阳。 我想去西安， 想到敦煌去一次。 我想去云南 草原。 我最想。 茫茫，一村又一庄。 我想去西安， 想到敦煌去一次。 我想去云南 草原。 我最想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内蒙古。 真挺想去新疆的。 我要去西藏 海南岛，我想看看祖国到底有多大。 茫茫一村又一庄，看夕阳落下去又回来，地不老天不荒。 提起旅游，人们总爱说的几句就是，那就是从自己活腻了的地方到别人活腻了的地方去，而且还是填鼓了别人的口袋，弄瘪了自己个儿的钱包。对这种说法，我却不以为然。几十年来，我国内国外的不停地奔走瞭望，不敢自称为旅游达人吧，但至少也是乐此不疲的，一如既往。为什么呢？我自己居住的首都北京，那是国人每每心心念念向往憧憬的美好圣地。它巍峨神圣，庄严肃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魂代言。这块风水宝地，我怎么能住腻了呢？再说，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你又怎么能体会到他人对自己家乡的那份真情与厚爱呢？几年前，我走到了湖南湘西的地界，那是位于古丈县的某个村寨。远观，云雾缭绕，群山环翠；近赏，溪水潺潺，鱼翔浅底。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寨屋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村寨中大多数为苗族，许多人听不懂普通话，只能以苗语交流。当地民风淳朴，邻里和睦相处，村里一派祥和宁静。 这简直就是一个桃花源啊。听说我们一行是从首都北京过来的，乡亲们的热情劲儿就甭提了。他们端出自家酿的米酒，为我们唱起了兰门酒歌，不仅不喝不情，而且非要一醉方休。而最让我难忘的是一位104岁的老婆婆。这位高龄老人坐在一台老辈儿传下来的织布机前，一下一下地推着机板，灵活地穿着织梭，在如此铿锵有力的节奏中，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的画面。我按常人的心理，一边悲悯老人命运的不公，本该颐养天年的岁数，却还要如此这般的辛苦劳作。没想到这时候，老人的重孙子来了，他为我们打开了衣柜，只见柜子里自下而上落满了苗族的家织土布。原来这些美丽的布匹竟全部都是这位百岁老人一下下的织出来的。他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因为他一块布也绝不肯出卖，而只是为了这门手艺要无私地传承下去，好给子孙后代留下点什么。见我们来了，老人拉着我们的手非常的高兴，他带我看了他家的新房子、电话、电视等新设施。村子里纵横交错，新修的道路，改革几十年来，这是多么大的新变化，真可谓是新桃花源记吧。老人家平和慈爱，安享着晚年，又有谁能说他们在祖辈的风土人情熏陶中竟会呆腻了呢？如今改革的春风吹遍了中华大地，甚至连如此偏远的小山寨都承受了它的甘露。我赶紧靠在老人家身边，我让家人为我们拍张照片吧。一位古稀，一位百岁，我们两位老人心满意足的幸福笑脸就这样共同定格在同一个镜框当中了。 在这漫长的路上有太多期待，变幻不停的画面多少意外，期待变幻不停的画面多少意外，心中向往的地方有春天何时到来？幽蓝夜空多辽阔，繁星点点，花开云 的快乐，还有忧伤。装点我寂寞的世界，不再暗淡。多想着美好的歌声，永远动听。就在这柔软的月光里，直到天明。就让这美好的歌 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你走过很多路，你踏过很多桥，但是有一种桥并非人工建造，而是来自于天然，岩层的侵蚀形成了天生桥。我来到重庆，专程造访重庆武隆的天生三桥，真真切切地感受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生三桥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罕见的地质奇观令人叹为观止。来到天生三桥，首先坐观光梯降落到80米下的山谷。走出观光梯的那一刻，让你感到像走进世外桃源。下到谷底，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院子，那就是张艺谋导演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拍摄地天福观驿。来到天生三桥，真的让你流连忘返，集山水瀑峡桥和天坑于一身。武隆的乌江鱼也很有名，鲜香味美。重庆的美景、美食、美女名不虚传，真的不枉此行。重庆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地方。 我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我下一站准备去新疆，我想去感受感受。 我想去新疆、西藏，没去过的地方都想去看看。 祖国大好河山，我都想去。不过我没去过新疆，还是真挺想去新疆的。有机会一定要去。新疆啊，在我的心目中是特别美好。世界。 我的家乡是湖北的武汉，我呢生在那里，也长在那里。武汉这座城市呀，给人们的印象是出了名的热吧。今年我在北京过的夏天，许多朋友都说，哎，今年北京太热，我却笑呵呵的回答，不热不热，这天气在我们武汉呐，就是常态了。我们武汉人自己称自己是大武汉，武汉确有其大。登上黄鹤楼，极目楚天，武汉之大气大势尽收眼底。长江和汉江交汇，龟山和蛇山相望，汉口、武昌、汉阳三镇鼎立，大江东去。武汉也许不是你第一眼就喜欢的城市，但是如果你去了，会越来越喜欢的。武汉处处是公园，有70多个公园全部为市民免费开放，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全国最多了。我们武汉的湖泊有166个之多，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莫过于东湖。可我们武汉还有一个城中湖，它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汤顺湖。朋友们来武汉可以去尝尝汤顺湖的鱼丸子，吃起来真是鲜美极了。说到家乡武汉的绿道，大多数人都知道汤顺湖的鱼丸子，吃起来真是鲜美极了。说到家乡武汉的绿道，大多数人都知道咱们武汉有一条世界级的绿道啊，它叫东湖绿道。武汉的发展速度特别的快，还是中国建桥之都呢。朋友们也许都知道武汉长江大桥，可不知道现在长江上已经有9座长江大桥了，还有2座在建呢。我的家乡是湖北的省会，是一座风景优美、湖泊多、桥多的城市啊，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有名誉天下的名胜古迹黄鹤楼、归元寺、秦川阁、古琴台，还有特色风味的小吃，热干面、山鲜豆皮、汤包、烧麦。每年冬天我们武汉人最喜欢喝的就是排骨莲藕汤了。武汉还有热情豪爽的武汉人，欢迎朋友们来武汉做客吧。 一座座青山 送上我们最衷心的祝福，祝福祖国的明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人民幸福，国力强盛。武汉欢迎各位朋友们。 Oh, 的家乡盛新为上电视了，中央电视台记者航拍，招来了成千上万的游客。你知道我的家乡在哪吗？告诉你，在山西省平陆县中条山下的后窑村。为什么这么火？这得从路说起。我记得小时候最不希望下雨，大小路全是红胶泥，走一趟县城去买点东西，早上6点从家走，不到天黑不算完。那路真是修了补，补了修，修修补补还是土架石子路。一到夏季啊，暴雨洪水一吹，完了，七沟八壑更没法走。每月的1号、15号有一趟解放牌的拉货车，后来隔天有一趟大卡车拉客人。一下雨3-5天，谁知半个月没车。就在2000年时，国家投资用了3年时间，硬是在黄河拐弯的晋渝大峡谷的沿黄干线的悬崖峭壁上造出了一条10米宽、50公里长的水泥大道，贯穿了中条山下黄河岸边的东西主动脉交通运输线。现在回趟家呀，一天有好几趟公交车往返，舒舒服服的60分钟就到家了。有了这条路啊，家乡的一切都变了。这路一通呀，一到9月9重阳节时，中条山斑斓的色彩与蓝天白云构成一幅醉人的深秋画卷。这时山下的柿子红了，在秋风的春云拂中，一个个像红灯笼一样欢快地摇摆着。村民们忙碌地收获着，软的可以直接吃，硬的削了皮，用早准备好的各条绳把它们连成串，整齐地挂在屋檐下或者大树上，红红的一串一串的，就像红色的瀑布。这景呀，一下把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给引来了。路通了，村民的生活有了大幅度的改变，住上了180平米的2层小洋房。现在人们把土窑洞、地医院、小瓦房都建成了农家院、旅游景点。 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下一站呢，我想去海南的三亚，因为三亚的水啊特别美，我特别喜欢海，然后还有三亚的椰林，我也是特别喜欢，所以我想去三亚看看。 春风暖，桃花叫你喜喜欢。 来呀，三月来了花正红。 来呀， 五月来了花正开。 来呀， 八月来了花正盛。 来呀，十月来了花不败。 来呀， 来呀，来呀，来呀， 来呀， 来呀，来呀，来呀， 来呀。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 来呀！ 祖国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下一站呢，我就特别想去海边看看大海，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大海，而且特别愿意看海上那个日出，早晨起来，还有那个海浪拍岸。 最想去的地方那还是大海，有海的地方，能让我心情开阔。 最没去过的地方，海南岛，祖国的最南端，我想看看祖国到底有多大。 情到天涯海角来， 来呀来呀来呀， 这里挂过遍地彩， 来呀来呀来呀， 海中挂过白杨天， 来呀， 十里天到千里外， 来呀，柑橘红了叫人暖， 来呀， 收了人一债， 来呀，剥落大了人一债。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 好，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十一特别节目《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是记得唱片，明天再见。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的重播节目，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健康加油站。 秋天说要分开。